pa que goce. 就像欠下了债，女人总是喜欢依赖，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都说男人很花心，而女人总是很贪心，管他花心还是贪心，最重要的是开不开心。百怪，善男生理多的说不过来，到底这是谁的安排？男人总是喜欢炫富，而女人总是不会知足，怎样才是真的态度？是传宗接代，无拘无束。